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出的情怀，是祝福是埋怨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自己心甘情愿。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悔。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真的要离开。天空依然那么冷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。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